声，默然如他那晚征，每火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火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失居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能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征，尽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火星飞尽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 大声哭泣， 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 暗的灯，黎明已

有点胆怯。

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余生不思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中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穿肠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想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话永远

常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